哎呦 ，OK， 这一时间我们的闲头客栈， 闲头客栏又跟大家见面了。各位好，我是风四娘， 我是比风四娘美一万倍的赛貂蝉。 你又来了是吧？ 啊，新的一年我们和平相处了，不吵了，你也美，我们都美。 哎，对，我是风四娘，你是赛貂蝉，咱俩和和气气的，拉好手，当好朋友，一块给听众送福利，对吧？ 没错，还有咱们的大掌柜，咱们三个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是吧？ 好啦，那这一时间非常感谢您关注我们今天的先头客栈。哎，我相信其实到这个时候啊，听众都已经按耐不住了。 对呀， 等不及了。 今天是玩什么呢？ 哎、 还是吃什么呢？ 急的呀，这个心里边这个挠 痒 痒是吧？痒的不行不行的，你说这怎么办呢？ 其实很多听众已经在咱们那个公众号的这个平台上面知道今天咱们的嘉宾是哪位大咖了。 是吧？哎，咱们昨天也有说。 对， 昨天怎么当中、 昨天在节目上就咱们之前埋了一个小扣，今天可能跟咱俩聊一个更嗨的。 所以说，认真听讲的一定都有糖吃， 对， 有奖品哦。 对， 好，那今天我们就不卖关子啦，掌声请出我们今天的二位嘉宾，来自咱们百伦斯帆船帆板运动中心的负责人吴泽辉以及韩峰，欢迎二位，欢迎 欢 迎欢 迎。 欢迎 来，二位和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泽辉。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韩峰。 哎，欢迎二位。 欢迎 是这样哈，在节目刚开始呢，听友可能会说了，呀呵，你们先头哥这现在都这么不接地气了。 我跟你说，你们挺会玩啊。 啊， 昨天是什么攀岩呀户外，今天来帆船了， 越来越高大上啦。 上档次 里边咱们各种玩各种吃。 哎，没错，但是可能我觉得吧哈，如果我是听众的话，可能我会想呀，刚开始吧，你们可能让我们去吃，推荐我们去吃个鸽子，吃个什么这个烤鸭的，这吃得起，消费得起。完了慢慢的你又带我玩越野，勉强吧，哎，我就豁出去我的车了，我也玩起了，咬咬牙。结果好嘛，你们这都户外，我这折腾上老胳膊老腿了，我咬咬牙我也去了。好嘛，你们帆船都来了，我这下我是真消费不起了呀。 对，可能很多听众真的会有这样的心理，去 对 一直觉得帆船是一个很奢侈的一项运动。 对 对，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这个运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呢。可能很多人分不清帆船和游艇是什么。嘿，我就分不清。 对，你就觉得玩帆船嘛，应该是一群人游艇上那种开 party 的那种比基尼美女帅哥 是 吗？满眼满眼的都是荷尔蒙。哎，你瞅瞅你这脑子想的都是什么呀。 这是喜鹊声吧？ 这你想听喜鹊哈，来我大点声给你听来。 哎呀，真好听呀。 这2017年第一次听见你的喜鹊声。 海鸥声 啊啊啊！ 是 啊， 那个海鸥声， 亚马逊的海鸥。 没错。 好吧，好吧，不跟你开玩笑哈，咱们说说正题吧。今天啊，要给听众说的帆船，其实啊，现在已经是一项慢慢越来越接近大众的一项运动了，是吧？我们的吴总还有韩总。 对。 它到底有多接近大众呢？我们能不能先给听众来说一个数字的概念？来说一个钱的概念，比如应该是交会费的吧。 对。 那我们一年的会费是多少钱呢？ 我们一年的会费呢就是8000块钱每个人。 一年8000块钱一个人。这个8000块钱是我只是单纯的交给你，不含所有其他的费用的吗？ 对，不含其他的费用。 不含8000块钱包括什么呢？ 哎，我们这个8000块钱、你瞅瞅吴总，台阶都给你准备好了，你不知道下，你张嘴说不含，这能是真不含吗？全年用船免费，不是刚您跟我说的吗？ 全年用船。提前预约可以免费。 提前预约全年用船免费，还包括帆船的培训课程。 对，一个12课时的帆船培训课程，专业的帆船课程。 是吧？ 其实说完了，这不叫会费。 但是这都包括在里面了呀。 对呀、 一年8000块钱， 你还能 全年用船免费， 还能用船 上培训课， 对、 然后还能去考这个帆船驾驶的这个执照， 对呀、 这不都是包括在内的吗？ 对、 对吧？所以想想8000块钱，咱们能交得起吗？ 没问题吧？对呀、 啊， 8000块钱玩帆船是吧？哎，所以说哈，咱们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把概念，把钱的概念，把听众摆这儿，别说让听众一听帆船了好吗？哎，吓跑了全部哈。嗯，那所以这个时间呢，也和我们的听友都说一下哈，非常平民的一项运动，然后也是非常好玩的一项运动。那么可能说到这里，很多听友都会关注了，哎，那帆船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其实帆船分为好多好多种，有很多很多种不同的玩法。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期间呢，也会和大家来进行一个详细的解读。 对， 听完这一期节目，你就从小白变大白 就会知道很多、明白很多。 对， 是，所以这一时间呢，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哈，先偷客栈、如果你有任何跟帆船相关的问题，比如说你想要了解到的，你都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上直接向我们的二位大咖提问。今天但凡参与我们先偷客栈的互动的听友朋友们提出问题的哈，都有机会，咱们先到先得哈，可以获得由帆船帆板，由这个百伦斯帆船帆板购物中心运动中心给大家提供的户外营地灯一个， 专业 的户外营地灯哈。那这个时间我们赶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啊。对，当然了，也欢迎大家来骚扰吴总，吴总的电话我告诉大家哈，如果你对帆船俱乐部感兴趣，想加入或者想了解来体验的话，都可以直接找吴总打电话，或者是加微信，加微信吧哈，吴总做节目的号码呢就是13910628991，13910628991，来进小段的广告。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批发市场首届庙会倒计时啦！踩高跷、唱大戏、恐龙展、滑雪场、风车墙，还有各地美食，让您找到儿时过年的味道。正月初1到15，我们期待您的光临。市场内商铺火热招商，咨询热线0312-3877-772。 同顺德海鲜火锅营业到4点，现在活动吃一桌送一锅羊蝎子，海鲜蒸烤涮肉，要啥要啥。地址：良乡宜春里华冠超市2层，电话010-5274-0144。 大众集团全新行政级旗舰座驾飞鸟辉昂，现已辉煌问世，超长轴距创造完美驾乘，越级配置尽显奢华体验。即日起订购辉昂，尊享多重专属权益，更有辉昂专员全程贵宾服务，诚邀亲临展厅品鉴。引锋芒，自辉昂，飞鸟辉昂。上汽大众 凯威富雷辉昂专席6937-8663。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 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959先偷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心的料理，为你。 天有100个钟头，一半跟你一起，一半去想你，很想消灭距离，住进你的身体，一个人的秘密，两个人快乐回忆。 Yeah, Oh yeah, oh oh oh yeah, yeah, 爱是我的事业，全年不休。 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喽。 OK， 这时间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哦，先头客栈， 先头客栈，各位好，我是风四娘， 嗯，我是赛貂蝉， 我是大掌柜， 哎，大掌柜， 大掌柜好，大掌柜新年好， 嗯，新年好， 那个。大掌柜过年好 啊！一会儿发红包。 大掌柜，那个，嗯，今年打麻将天天赢钱，那个今年钓鱼天天上钩，今年那个就发大财，哎、那个 是那个差一个，今年先头客栈那个 大 火 大火， 对、 啊、 对， 今年先头酒大卖。 好、 哦，那个今年那个 今年咱坐帆船去吧，是 啊、 没问题， 没问题。你瞅瞅这大掌柜就是不接茬的，累死我了，我以为我这说着说着大掌柜啪啪一红包就甩过来了呢。长航的这样可也是跟大家开个玩笑哈，那新的一年也是希望大家都有一个红红火火的新气象。当然了，最近啊，不少人在朋友圈里面啊都在说，哎呦，看有的人呢这个生活方式呀、啊、过得就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让人羡慕，觉得好精致的生活，好惬意，哎，但是觉得，哎呦，怎么瞅瞅我自个儿，天天不是加班，就是在加班的路上，要么回家之后还得洗碗、洗衣服、拖地，这个做饭，哎呦，我觉得，是吧？就好多人有这样的抱怨。 其实很简单，我觉得、嗯、后续直接买辆房车就完了，就不用拖地。 也是哈、啊， 是不是？ 啊， 然后上班你也开着呢。我想走就走，不想走了堵车停这儿，就坐就在这儿睡了。 哎，对，看谁着急，反正我不急。 吃喝全解决了，对吧？ 那这一时间呢，也是哈，跟大家说说哈。其实除了房车这一个选项哈，我们今天主要是想给大家推荐一个新的生活方式。 对， 嗯，可能之前我们大部分的老百姓是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就是帆船， 对， 哎，通常来说，一提起帆船，可能是一项贵族运动了。刚才呢也和大家普及了，比如说你像咱们的这个百伦斯帆船帆板运动中心呢，我们的会费就非常的平民了，一年只需要8000块钱，而且全年免费用船， 对，只需要预约就可以了。 其实这个问题，刚才我们有听友哈，这位叫做 Ink I N K 的听友在公众账号上问我们说，8000元入会用船的时候限制人数吗？那么想问一下二位， 咱们每次预约以后可以带2名家属， 然后一起来体验。 哦，一家三口。 对，一家三口。然后咱们这个八千里边包含一个十二课时的专业帆船培训，这个呢只限会员。 哦， 可以过来培训， 相当于八千 块钱。 不是，除了会费也是学费。 等等，吴总，这我得打断一下，您刚才不是这么说的呀？刚才不是说咱们按人头还有一个这个用船的费用吗？一人150块钱的体验费不是吗？ 哦，咱们 在咱们仙头客栈里这就全免了， 就相当于今天给我们仙头客栈的听友 对 一个独特 的 福利。 到咱们帆船俱乐部去了，就是刚才吴总说的、 吴总说的以家庭为单位， 对，一家三口去了，你8000块钱，比如说我吧，我去交了，我从吴总那儿入了会员了，交了8000块钱、第一，我可以学12小时的驾驶、我可以考驾驶执照了、啊，这是第一。第二呢，我就等于是，全年 我带着老婆孩子去，老婆孩子也不花钱了， 对，老婆孩子也不花钱 了，对， 等于全年的，比如说每周都可以去一趟， 这个、 因为现在到很近，200-300公里。几个两三个小时就到了嘛？ 哇，那这快给吴总鼓个掌！这个真的，我跟我们听众这个说一下哈，真的是吴总现场决定的， 对， 给到我们独属于仙偷客栈听友的福利的， 对，对， 嗯，真的是。哎呦，吴总，太感谢，就喜欢你这样的敞亮人。所以这位叫做 Ink 的听友哈，听明白了吗？8000块钱的入会费，用船的时候可以携带2名家属。哎，咱们全年呢，就是说预约用船是免费的，而本人呢还可以享受到一年一共是12节的驾驶培训。 对， 那你如果经过这个驾驶培训的话，还可以去考这个帆船驾驶的驾照。 对 对， 考完驾照之后还有一 个、哎、这个驾照牛了。 第一是那个牛了，另外就是如果你有想法，你可以买条船， 还可以 买 条船 之后，吴总那儿免费给你停。 对， 等，不是，是这样啊，大掌柜，你别欺负我不懂，我没吃过猪肉，我见过猪跑 啊， 就是我可是听说了，我就是听谁说的呢？我忘了，总之也是我的一个朋友说，也是买了一条帆船，花了500万。 哦，那 帆船啊，那是游艇啊，游艇花了500万买得起，买了，但是一年停船费60万，码头上。 对对对。 所以咱们这儿， 吴总那儿， 停船免费。 对。 这么贵的费用，真的吴总。 做一个什么事呢？就让那个老百姓能真正的体会帆船，了解帆船，甚至你拥有这个帆船。 哇塞。哎呦，我觉得我今天不行，我得 买条船去了， 喝口水压压惊，我先、 哎、 买条船压压惊，买条帆船压压惊啊。 其实帆船也不是他想的那么贵的，对吧？ 嗯， 对，有好多种，像龙骨型的、家庭用的、国产的也很便宜，30万、20万的都有。 嗯，然后停船还免费喽， 对， 嗯，所以 30万就能买条帆船。 嗯， 自己我再交8000块钱，学完了那个驾驶执照之后，我就可以驾船出海了。 对， 啊，心动，走吧， 一起去吧， 走吧，雕，明天咱俩就去。哎，不行，冬天，对，得开了车，冬天海上怪冷的。 对， 对， 等明年夏天的时候，咱们就是吴总，咱们会配合吴总。 嗯，对了，当然这个时候也要跟大家预告一下，大家经常听我们节目的都知道，14号，也就是下个周六，我们会有一场万人，sorry 啊，这个牛吹的有点大了，我们是1000人大 party， 一个冰雪嘉年华的俱乐部是在金辉高尔夫运动场上哈、啊。那么届时呢，我们吴总的百伦斯帆船帆板运动中心也会到现场去。 对， 如果我们听友对喜欢的、感兴趣的。消费得起的，我觉得谁都消费得起了，一年8000块钱随便玩哈、嗯嗯，然后我们都可以直接找到吴总，咱们尽情的聊一聊哈，也没准也能当个朋友。 对， 那么这一时间呢，同时也跟大家说了哈，除了当天现场以外呢，我们也可以直接给吴总打电话，或者是加微信哈。我建议大家加吴总微信了，吴总现在在上节目哈，不然嗡电话又响了、啊，公布一下吴总的微信号码哈，和手机号同步的是1391062。8991139106288 9991，大家可以联系一下。而同时跟大家说一下哈，今天我们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上和我们进行互动的听友，比如说像刚才的那个 INK INK 那位听友哈，就恭喜你可以获得由百伦斯帆船帆板运动中心给您提供的专业的户外探照灯一个。 嗯，是。 所以今天只要是感兴趣的 探照灯 是啥呀？ 是营地灯。 哦，营地 啊，营 地 灯。 哦，还哦，就比探照灯还好的那种是吗？ 不，探照灯啊，探照灯和营地灯不是一个。 啊，好了好了，原谅我哈，一会儿普及一下，是我们专业的营地灯一个哈，恭喜你。领取方式呢，我会给你发送私信，当然其他的听友也欢迎你参与到互动当中。今天咱们不限数，只要你感兴趣，你这个想要了解的哈，直接在先偷公众账号上互动就可以送你专业的营地灯一个了。 嗯，是的。 先偷客栈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上等着你。来进行小段的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接着聊。 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3周年店庆月，安阳伟业奥迪豪放送礼了！奥迪车主到店保养维修，即送年货大礼包，咸鸭蛋、茶饮料、东北大米、广东香肠，今年通通有。83790100，83790100。 24小时专业母婴团队，三甲医院全方位服务，初为人母第一站，金宝宝国际月子中心，地址涿州市医院5号楼10层，预订热线03126671588。 老太太， 走亲访友， 老太太烟酒， 走亲访友， 老太太烟酒。 买车有试驾，餐厅有试吃，买衣服还有试穿，凭什么做广告就不能试呢？ 来呀，做广告也能尝试，试一试又不花钱。 好音乐959邀请你来试做广告，不怕没效果，就怕不敢试。详询电话和微信13488662345，13488662345。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即将要来的 在的振奋。每个人都有爱上另一个人的可能，相爱就不能害怕会有伤痕，没有人完整，却有人能信任，才找到永启程。只有你能带我走向未来的旅程，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你能让我看见黑夜过去，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只有你能带我走向未来的旅程，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你能让我看见黑夜过去，天开始明亮的过程。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只有你能带我走向未来的旅程。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你能让我看见黑夜过去，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只有你能带我走向未来的旅程，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你能让我看见黑夜过去，天开始明亮的过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 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 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喽。 Hello， 这一时间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先头客栈。各位好，我是风四娘。 我是雕，刚才那个雕。 你是雕，对。还有我们的大掌柜， 对。 当然除了大掌柜以外，今天我们还有两位大咖，是来自百伦斯帆船帆板运动中心的二位负责人吴泽辉以及韩峰，欢迎二位，欢迎欢迎。嗯，那这一时间呢也是哈，刚才我们这个微信互动平台上哈，很多听友都在向我们提出问题，大家肯定哎都挺感兴趣的哈。和大家说了，帆船呢现在已经慢慢的成了一项平民的运动了啊。这时候有听友提出了说那个是挺便宜的，我也挺想去玩，可是怎么个玩的形式呀？没关系哈，大家先稍等一会儿会儿，我们耐心的来给大家一个一个问题解决哈。你看这一位像美丽天使，他提出了，他说一家四口也可以吗？吴总，刚才您说了携带两位家属，咱们先头客栈您就给免了。那我现在你看都二娃了。 哦， 是吧？ 还真是哈，现在变成一家四口。 对呀、啊，现在不是三口了，都是四口，那怎么办呀，吴总？ 那都是一家，也不能让一个人在岸上站着呀。 所以也给免了， 也免 了， 免了是吧？ 免、 啊。哇，真的，吴总今天真太敞亮了、 哎。 真的，我跟大家说哈，节目开始之前我们沟通的时候说了， 真不这样的， 对，真不是这样，说的是会员。本人免费，然后剩下的要上船的话，咱们一个人是有150块钱的费用的。 嗯，是的。 所以刚才现场决定，携带两位家属150块钱免了。今天跟大家说四口的话也都免了，只要你是一家人， 对， 你甭管你是一个娃还是两个娃哈，一家四口咱们的费用都免了。那如果说、嗯、哎我要去开 party。我要坐一个大船，十好几号人呢。 嗯，那这样 我这个 收费对啊。 带着朋友什么一起去，那怎么办呢？就剩下的一人按人头，一人150块钱是吗？ 对，但是咱们 嗯， 先到客栈的 啊 啊，听众 又有福利啦， 对 呀、 啊，啊，100块 十了， 真的，玩帆船 对。 大掌柜，你去办个会员呗，你带我去呗，这一百块钱我自己掏。 必须的。 真的，真的吗，吴总？ 真的，真的。 哇塞， 吴总真的是 太敞亮了。 临时决定哈， 真的，真的，我真的觉得吴总太敞亮了。 一直在互动嘛， 对， 然后能体会到，其实吴总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让老百姓能接触到帆船 啊，对， 了解帆船， 对， 是，所以呢，这一时间，哎，你看，还有的听友问哈，说怎么样参与平台互动呢？你是吧？ 你就已经跟我们互动 了，你都已经跟我 们 是。这位叫做 Y 的听友哈，你有什么想问的问题，你可以直接在这个啊，就你编怎样平台互动的这一句话里面，你直接编辑发过来，我就可以看到了哈。 是的， 好，那除了刚才美丽天使提的这个问题以外呢，还有你看像这个 New Way 提问了说哈，问一下韩总，学帆船对人有什么要求吗？比如说身高体重啥的。 对 哦，这个没有什么要求，只要是8周岁以上有一定的游泳基础的就都可以参加。 有一定游泳基础， 哦， 得会游泳， 会游泳吧？ 对对， 万一不 会，还是 会 游泳会好一些。 哦哦，有游泳基础就可以了。8岁以下的孩子呢，上海可能还是身体会有点承受不了了。 对，坐船是没问题， 学不了。 哎，那我想问，就比如说像啊赛貂蝉这么瘦弱的，行不行呢？就是会不会弄不动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可以可以，因为这个在这个船上每个水手有不同的工作的一个 分工 、嗯，对，如果说你力气小的话，你可以就说给你安排一些就是不用那么比较不用那么费力的 貂蝉 费力的这个工作。 貂，你刚问的是什么呀？你刚问的是咱们一块儿这个属于什么竞赛的那种帆船是吗？咱们吴总刚才貂说的那他比较瘦，怕他自己干不了活的那种，是竞赛帆船是吧？咱们是不是还有休闲帆船？ 对，还有 我直接开着船出海，船往海上一停，我人钓鱼没问题吧？ 对， 人打斗地主。 刚才吴总说了，他每次出去都能看到海群豚，不是 海豚群 ， 哎，嗯。真的，每次出去都可以，哇！ 哎 呦，那真太美了，我想想都觉得好美啊！ 夕阳西下， 对， 自己在帆船上。 看着海豚， 看着海豚在你身边游泳， 哟呵，真的太美了。我相信 喝着啤酒，我喝着鲜偷， 喝着鲜偷，对。 好，那再次的感谢吴总哈，那同时呢也感谢我们刚才比如说像 New Way 这位听友，还有这个哎刚才问的是美丽天使哈，对，当然呢这时候还有这位听友叫红颜知己了，他问的说学帆船驾照大概多少费用呢？ 学帆船驾照有两种，有一种是中国海事局颁发的 ARF， ARF， 对， 嗯， 这个呢在16800，学咱们这个美国 ASA， ASA， 对，这个帆船认证呢，是8800， 8800， 哦，美国的倒低， 对， 对。 但是这个证件，比如说在中国驾船都拿美国证件可以开吗？ 暂时不可以。但是你去东南亚，这个世界任何国家都可以租船，因为它有， 你有这个驾照就可以了。 ASA 分好多级别，101、103，一下到105， 好，那这时间也是和我们听众强调一下哈，咱们百伦斯帆船帆板运动中心给大家提供的是什么呢？如果你成为会员之后，一年只需要缴纳8000块钱的会费，那我们带来的是全年用船预约免费，就是你只要提前预约就可以了，免费用船。而且不仅是你免费用船，刚才吴总也直接现场拍板决定，一家四口全部免费用船， 是的， 超出四口之内的，咱们本来是除了超了本人之内的，每个人都要交1人150的。吴总刚才说了，四口免费用，四口之外的，一人只需要交100块钱就够了一次行程。哎，只要必须要 提 先头 客 栈， 还得关注， 对， 就是关注咱们的 先头 客栈的微信公众账号，证明你是先头客栈的听友，就可以享受这个非常独特的权利了。那么除此以外呢，咱们这8000块钱呢，还包括什么呢？包括一年总共是有12节这个驾驶帆船驾驶的培训。你觉得哎，培训出来手可以了的话，你感兴趣的话，你就可以去参与这个 ARF 或者是 ASA 的这个驾驶的帆船驾驶的考试了。 是的。 好，那这一时间也非常感谢我们听友哈，恭喜刚才比如说像红颜知己还有 Ink

传来你的温柔，每一次深情眼光的背后，谁知道会有多少愁，多少愁。叫我怎么能不难过，你劝我灭了心中的火，我还能怎么做，怎么做都是错。如果要我把心对你解剖，只要改变这结果，我会说我愿意做，我受够了寂寞。 闲口客栈， 闲口客栈， 闲口客栈， 闲口客栈， 闲口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闲头客栈开门喽。 Hello， 咋了，咱俩这神同步呀，忽然之间。 你想说啥？ 我想说那个仙偷客栈还在继续，我是风四娘。 怎么说这么没底气呢？ 我 教你。 我你说。 仙偷客栈还在继续，来学一遍。 仙偷客栈还在继续，我是风四娘。 我是赛貂蝉。 好嘞。 你们每天都得这样说。 我知道了。 记不记住？ 你记住了。 学不学会？ 学会了。 好，继续吧。 好，仙偷客栈还在继续，我是风四娘。 我是赛貂蝉。 我是大掌柜。 哎，看一眼大掌柜，大掌柜才知道说话哈。好，那这一时间我们今天仙偷客栈哈，给大家带来的好玩的东西呢，哟不得了哈，帆船。哎，就不做过多的介绍了，我们继续来解答我们听友的问题。这一位听友叫做简爱哈，问过两遍了，对不起对不起，我们的问题稍微有点多，排着一个一个来哈。简爱说，我就想知道去哪儿可以玩帆船呢？去哪儿啊？来百伦斯呀，百伦斯帆船帆板运动中心哈。咱们的地址在哪里呢，吴总？ 在河北省唐山湾国际旅游岛，祥云湾码头。 唐山湾国际旅游岛的祥云湾码头，这是我们帆船运动中心的基地。 其实我插一句啊，其实就是烙艇。我一说烙艇， 大家就都、 哎、 都懂 了，都知道 了。对，就是学名乐亭。 对， 土话烙艇。其实就在那儿哈。那你要再想说玩帆船去哪儿玩的话，那我肯定会告诉你海上玩，肯定不是在天上，也不 在 地 上， 哎， 在水上。 实在不行的话，我不知道永定河让不让你玩。 永定河让，但是那帆船在那里还没动起来，就到岸边了。 到岸边了， 翻起来就到了。 咱顺着呀，是吧？从上游游到下游啊。 这要是在河道里边，是不是这个难度驾驶难度就太大了？ 对，小的船， 小船可以 ， 小船可以哈。哎呦，还真的可以呢，河里都可以，永定河里都行，是吧？ 对， 小 船 可以，类似于那种翻板式的那种大小的，是吧？ 对，还有小船，那个像板型的。可以。 好，那你看我们这个还有听友问哈，大鹏说如何加入成为会员？那也是再次的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要想加入会员的话，就可以直接给吴总发微信。加吴总的微信就可以了。吴总的微信呢是13910628991，13910628991。一年呢是8000块钱的会费，8000块钱的会费包括全年一家四口的免费用船。 提前预约。 对，提前预约哈，全年一家四口的免费用船，以及12节的帆船驾驶的课程，这都是费用包括在内的。那么同时呢，哎，我们又说到了哈，这一位听友名字叫做，哎，我找一下哈，我们的这个有点太多了哈，这位听友，名字咱们一会儿念哈。 一会儿念。咱们这位听友说了，说这个驾驶多长时间才能够自己掌舵呢？ 吴总， 就是咱们这个十二课时全部完成以后，就可以独立在海上驾驶了。 嗯 哦， 哦， 这个也不需要什么师傅带着吗？ 咱们有专业的教练， 有专业教练， 哦， 这个是纪伟说的哈。补充一下，这位名字叫纪伟的听友，十二节课时完事儿之后呢，你就可以自己掌舵了。 嗯， 这十二节课时就是在八千块钱的会费之内的。 对， 其实只要你入会，上完这十二节课就可以自己掌舵了，带着一家四口免费用船。出去就可以出海了哈，嗯， 玩去了。 嗯，这一位你看叫做旭子的听友说，真巧，吴总夏天的时候去了您的帆船俱乐部， 哦， 没想到在节目上又见面了。上次带我们玩的的确非常爽，我打算夏天加入会员。请问一下学驾照多久？因为时间有限。 嗯， 学驾照需要一周的时间， 一周的时间， 哦， 哈，嗯嗯嗯，好，哎呦呦呦，大家都非常的踊跃哈。那这样哈，这个简爱也说了，祥云湾熟就好哈，熟就直接去玩帆船去。 对呀， 啊，那这一时间，对，咱们仙都客栈真的是时间有限，我已经要累死了，累得不行不行的。那最后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吧哈，今天但凡我念到名字了，我们所有的参与互动的听友，简爱、旭子、妞卫、大鹏、纪伟。哎，等等等等，还有很多美丽天使等等哈，都可以获得由百伦斯帆船帆板运动中心给你提供的专业的营地灯一个。 嗯， 哎，领取方式呢，稍后我会给你发私信。那么同时呢，如果大家对帆船俱乐部感兴趣的话，告诉大家哈，14号下个礼拜六， 对， 我们仙都客栈在金辉高尔夫球场会办一个千人大 party。 嗯， 咱们一块在高尔夫球场上玩雪。 嗯， 打雪上高尔夫，到时候呢，我们的帆船俱乐部就会到现场去。哎，吴总会到现场去哈，咱们直接现场等着你。如果你等不及哈，你现在也可以直接加吴总的微信，就是13910628991，13910628991，加吴总的微信，报上仙都客栈的名，吴总不打折，你就给他腿打折。 好了，这一时间我们的客栈该 结束了，关门了。嗯，好，那给大家送上最后的一首歌喽，就是来自庾澄庆的《我最摇摆》，祝大家， 一起摇摆起来， 哎，一起摇摆起来哈，晚上下班回家的路上有一个好心情。 嗯， 拜拜， 明天见喽，拜拜， 嗯，拜拜。只有我最摇摆，没有人比我帅，只有我最摇摆。